红的山茶，开在异乡，山在里，开在月光下。辛苦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，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玛。

笑声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献给你啊，祖国啊，祖国啊！祖国，你是我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。

迎接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